从皇帝用过的掐丝珐琅毛笔架，到皇后戴过的黑缎点翠帽，花盆底鞋到底有多高？清朝皇宫里真的有冰箱吗？本期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看看来自圣经的真实历史。 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博物馆之门，带您走进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来自圣经清代宫廷生活用品展，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首都博物馆来自圣经清代宫廷生活用品展的策展人田心友女士，欢迎心友。 大家好，我田心友。 还有一位来自故宫博物院徐锦，欢迎徐锦女士。 大家好，我是徐锦。 哎呀，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群。 大家好，我是小群。 小群去现场采访了，而且回来之后啊一直都心潮澎湃啊然后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现在就说说开头这一段。 来自圣经这个展，可能我跟很多我的同事说，我今天去看了一个展叫来自圣经哈，大家都会说什么来自什么，我说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有个城市叫沈阳，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圣经吗？大家这才明白，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展肯定是跟清朝有关系的。因为在故宫建成之前，不是建成之前，就是清朝的政权入住故宫之前，实际上他们就是住在圣经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去过沈阳，看过沈阳故宫，也就是圣经的那个故宫。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我们北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了这个故宫之后就没有再去看过那个圣经的故宫了，那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里面到底是清朝早期政权早期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这次呢，我们的策展人心友呢，就是相当于把那边的很多的文物以及那边的生活场景搬到了首都博物馆里面去，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清朝宫廷生活的再现。这个展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在于它跟我们的生活贴得特别近。 对， 你今天用到的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到当年清朝的这个皇宫里的这些皇帝们、妃子们、这些权臣们，他们用的啊，原来有些东西是一样的呀。 对，而且前一段啊，就两部宫斗戏特别的火，这个《延禧攻略》和《如懿传》，大家看这个可能也更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下面我们放一段录音，这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群在首都博物馆啊，就是圣经的这个展厅里现场录制的，我们来听一下。 亲友你好，整个这个展馆我一走到这里面来啊，首先有一种感觉就是确实是到了皇宫了这种皇家的这个颜色用的特别多。 对，它就是要用这样的黄色体现皇家的特征。实际上其实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它是这个入关之前的宫殿，所以呢就是它的规模小很多，而且它的装饰装修啊都很简朴，有这个清初的特色，也有当时这个经济基础的一个反应。而且呢就是大家虽然看的是黄色，但是实际上沈阳故宫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都是黄色的琉璃瓦，绿色的剪边，就是它不是纯黄的，它都是配着绿剪边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明朝的政权，所以他们当时只没有用全黄的那个规格。 一进门那儿有一个沈阳故宫的这个结构的平面图啊，然后我也看到咱们这个展馆其实右边是这是 右一门，左一门右一门， 左一门右一门， 对， 展馆做成宫殿的形制了吗？ 对，所以我们就以清帝东巡为结合点，我们把这个文物放置到宫殿建筑之中，使这个物和建筑相结合，是帮助观众吧穿越到当年的那个场景当中。 感觉是有点穿越，因为进来抬头是有这个梁有檐，还有门，然后下面是这些展品， 上面雕梁画柱的这些笔触都是有设计师到沈阳故宫去进行的取材，包括这个壁纸都是沈阳故宫它 在实际使用的 实际使用的。对对对。 其实大家对沈阳故宫还真的未必了解，但是它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龙兴之地啊，很多皇上都东巡回去过。刚才其实在节目里新友介绍了这一点，那二位下面的时间给我们讲讲沈阳故宫的历史，很多朋友可能就真的没去过。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像我一样，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个故宫在那里，也知道它的跟北京故宫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宫殿，跟北京故宫长得像吗？我们在图片上看到的时候觉得诶好像像，但是好像又不像，比如说颜色就不一样哈。 先有讲讲。 沈阳故宫只有北京故宫的1/17大，它非常的就是在规格上要远远小于北京故宫。所以呢，沈阳故宫其实它有两个重要的标签，一个呢就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再有一个呢就是东巡的铸币行宫。这就跟它是以这个清朝入关前和入关后为这样一个界限的。在清朝入关前，那里是清朝从太祖努尔哈赤，然后皇太极，然后还有福临是在那里降生的。在这个入关之前，它可以说是一个大清王朝兴起的地方。然后在入关之后呢，从康熙皇帝。从康熙皇帝开始，他发起了这个东巡的这个之举，就是一个呢是他要在一统中原后要告慰祖先，然后拜祭祖陵，然后回到这个龙兴之地，所以呢在从康熙还有叫康乾嘉道四位皇帝，在这个将近160年间的这个时间里，一共10次东巡圣京皇宫。所以呢这个时候圣京皇宫就已经转型了，它就不再是这个，它首先圣京它不再是首都，它是陪都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它已经从这个当时的入关之前的皇宫转化为入关之后清代皇室东巡铸币的行宫。所以这是一个他的身份的转变。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其实根据展品的年代啊，我们就是因为在北京的观众都会想那沈阳故宫跟北京故宫有什么区别呢，对吧？那我们就是以这个根据展品的这个年代还有这个历史的事件，我们就以这个皇帝清帝东巡这个历史事件为结合点，将展品和沈阳故宫的这个建筑结合起来。因为在乾隆皇帝东巡的时候，他是将大量的这个这个宫廷的这个珍宝带到了沈阳故宫。然后一个是他这个铸币的需要啊，是一些生活用品，再有一个呢就是公储圣物已经法祖，就是他把很多的这个就是珍贵的宫廷珍宝带到这个沈阳故宫储藏起来，提高沈阳故宫的这个政治地位，龙兴之地的政治地位。所以呢我们就以这个为结合点，然后做了这样一个展览，在介绍这个沈阳故宫的同时，然后展示了那一时期的清代的宫廷生活的很多方面的表现。 其实沈阳故宫虽然是一个陪都啊，政治地位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它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那是一个龙兴之地啊。每每我中原有什么好事儿啊，或者说我取得什么成就，一定要回去告慰祖先。 对，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等于说清王朝把他的实录圣训啊。档案玉牒都存在了那里，那个地方其实对于满族统治者意味着什么？我们请这个徐锦给大家介绍介绍。 其实这个沈阳故宫对于这个满族的皇帝来说，它是一个对于祖先敬畏的一个地方。刚才提到东巡，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刚才提到了东巡的皇帝有康熙、乾隆，然后嘉庆和道光。比如说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皇帝经常去避暑山庄，去木兰秋闲，但是到了嘉庆朝以后，因为嘉庆皇帝是在避暑山庄去世的，所以到了道光以后，这个道光皇帝他就不再去木兰秋闲了。但是呢道光皇帝却来到了这个圣京皇宫，虽然在那里只待有7天，但是这个虽然当时这个 国家的这个势力已经非常衰弱了，但是这个皇帝还去那里，足见这个皇帝对于圣经的一个重视。 那刚才我们这段录音中其实说到了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哈、它在建制上、规模当然是不能同日而语了，后来即使成为统治者了，入主了中原，那么他的琉璃瓦也没有从当时的绿色剪边变成全黄的啊，就保留了当时的那个原来的样子。 对，他这个就是黄琉璃绿剪边是这个沈阳故宫建筑的一个显著特色，区别于北京故宫的。然后呢，这个但是它有一个建筑是全黄琉璃瓦的，就是乾隆在东巡之后，在这个沈阳故宫新建了太庙，然后这个太庙是全黄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在这个入关之后，清王朝的这个政权已经得到了巩固之后，然后他们的一个动作，而这个在入关之前，实际上虽然他们已经在皇太极时期宣布建立清政权，但是实际上还有中原的这个明代 1644年才灭亡，他建这个大清的时候是1636年。 对，所以它在建制上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沈阳故宫的历史啊。那么在这次展览当中有很多展品其实和我们的现在看着电视剧密切相关，尤其是宫斗剧，咱都关注这个嫔妃穿啥吃啥啊带啥。那小群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因为他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啊。我们看这个清宫剧里头， 我们主要是在现场看到一件展品哈，让我自己是很吃惊，所以给大家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在很多这个清代戏里面看到他们都穿这种高跟鞋，清代高跟鞋啊，叫花盆底儿，有的叫马蹄，有的是马蹄型的，有的是船型的，有的是这个花盆 元宝型的， 对，各种各样的形状。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它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那么问问大家，清代最高的这个高跟鞋，清代高跟鞋啊，到底能有多高呢？给大家几个选项吧。 A 6厘米， B 10厘米， C 15厘米， D 25厘米。 就是最高， 最高，最高到底能有多高呢？ 25厘米啊，这个 10厘米、15厘米、25厘米，到底有多高呢？ 对，这是小群看见实物了，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猜猜啊，到底有多高？那么我们在采访现场呢，也拍了很多照片。如果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清朝”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些展品，也包括他出题的这双鞋啊，看看那个漂亮的跟儿，它到底有多高。小群去采访的时候感觉走进去哎呀， 我走进去第一个印象啊，就是在这个序言的部分，它有一个通道，正面呢是两件衣服，这个待会儿我们会听到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哈。然后但是这个通道两边呢有六位皇帝的画像啊，我当时一看，哇，我发现看完这个画像之后才惊讶于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视剧的艺术创作者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敬业，非常非常的仔细了。 你是说长得很像聂远吗？ 对， 还是像霍建华？ 其中有一幅这个红历骑马射箭图是吧？这个红历的画像应该是红历中年，就是乾隆皇帝中年的时候，跟这个电视剧里霍建华这位演员扮到中年的扮相，真的我觉得80%的相似度。 有那么帅吗？ 极其相似，很相似的。 我觉得清朝的皇帝都是小窄脸儿，是吧？ 哎，不过我也有一个 小群喜欢这款的， 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其实在这儿也可以问问徐锦和和新友，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皇帝单要挂这六幅画像在这个展览里面呢？ 挂这六幅画像呢，是因为 新友用一下这个右边的这个话筒，离他再近一点。 挂这个六幅画像，我们当时是考虑到就是因为皇太极还有这个福临他们一个是建了沈阳故宫的主体建筑，然后呢福临呢他是降生在沈阳故宫，之后1644年入关，其他剩下的康乾嘉道四位皇帝都是参与了对沈阳故宫的东巡，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观众在一进展厅的时候，第一感受到皇家氛围，通过这个六幅玉容画像；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六位皇帝，让大家能将我们这次的展览和沈阳故宫紧密的联系起来。 嗯，这是策展人的一个用意啊。刚才徐锦想说什么？嗯， 其实这个皇帝画像它是圣经旧藏的 哦。 嗯，这个为什么这六幅画像在圣经？其实它背后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就像刚才亲友提到的，这个皇帝画像在古代对皇帝来说是一个非常私密性的东西。 嗯， 它有个专门的名词叫玉容。那其实这个有时候大家看电视剧也会有一些误解啊，就是清朝在乾隆以后，他规定以后，就是皇帝驾崩以后，他去世以后，他所有的画像是不能放在紫禁城里面的、 哦、 是要固定收藏在景山的寿皇殿、 嗯、 然后是还有圆明园的安佑宫、避暑山庄的永佑寺和随城殿。除了这以外，还有就是在皇帝驾崩以后，会专门派人把大型皇帝，也就是刚刚去世这个皇帝的画像，连从他的实录就是每天记录皇帝这些日常 衣食住行都干嘛， 对，还有他的圣训，就是他的一些所谓至理名言，还有玉牒就是咱们所说的家谱， 嗯， 然后派专人送到沈阳故宫。然后这一路上也是非常热闹的，要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地方官员来这个前面引导，然后这些浩浩荡荡队伍驻跸的地方呢，要修桥要建路，他们要这个就是停留的地方，还有搭起彩棚来这个以示庆典。然后这些人这些队伍送到沈阳故宫，要把皇帝这些画像和刚才说这些东西，然后尊藏在咱们沈阳故宫的凤凰楼上。 嗯， 所以咱们看到这几幅这个圣经皇宫旧藏的画像，很有可能是通过这个途径来这个送到沈阳故宫的。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往复，这样一个巡回。他们从沈阳故宫发起，然后到了这边画完了像之后要送回去，然后现在我们又把它给拿回来展出。 对，它有点像一个宗祠的意义，这是你的龙兴之地。包括后来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啊，他其实少数民族进来之后，他对文化上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自卑感的，因为他整个他要统治这么强大的中原文化，那他后来你看他有非常可以说是偏执的这种避讳制度，然后文字狱，它其实是一种啊，有一点现在如果说的不恰当，它刷存在的感觉。所以他皇帝他一直都说不能忘了祖训，不能忘了祖训，包括咱们紫禁城里他这种萨满的祭祀，它都是一种文化的。我其实是有传统，我是有文化的。那么我的皇帝啊，他这一辈子他做了很多大事，一定要回到宗祠告诉祖宗这是我的政绩啊，我们其实是很强的这样一个意思。那小群呢、啊、刚才说到了，就进门除了这个画像之外，还有两件衣服也特别吸引他。 嗯， 我们来看看啊，他还问了现场这个参观者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听听。 您好，您走进来看到这两件衣服，如果没有人讲解的话，您猜一下这两件衣服会是什么人穿的呢？ 这个是带裙子的哈、 嗯， 那应该是太后的，因为这个比较带裙子的嘛呀哈， 带裙子。您觉得这件有可能是太后的？那旁边这件呢，更像袍子的这件呢？哦，那这件有可能 这是皇帝的是吗？ 这位先生，您一走进来是先看到这两件衣服吗？ 对 啊，就是看到这两件衣服，如果没有看这个讲解的话，您会觉得这是两件什么人的衣服？ 肯定是皇帝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宽一点。 这个皇帝的比较宽的一件。那这件呢？您觉得会是谁的呢？ 瘦一点的话，应该是皇后呗。 其实他们说这两件都是皇帝的。我们好像看很多的观众进来之后，一看到这个进门的两件黄袍哈，应该是非常绣工非常仔细的黄袍， 对， 像是一件是女士，一件是男士。 女士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可能感觉这边像是带裙子一样。 对，这个是他礼服的一个规制，叫上衣下裳，这是他朝服的一个特点。有这个的就是朝服， 有这前面像小围栏一样。 对对对，这个是朝服，然后下面是裙摆式的，但是这个就是他满族朝服的规制，而且这件应该是乾隆之后的，就已经形成定制的，已经是成熟时期的这个清代的朝服， 规格已经定了， 对对对，就上面12张的图案都有。 这里面新友介绍了这两件衣服啊，小群当时问， 哎，这谁的衣服？ 哎，大家都会觉得这两件衣服有一件一看就是皇上的黄袍哈，另外一件可能是因为它下面的这个裙摆比较像现在的百褶裙儿，所以 有那么多褶啊， 有很多褶 啊， 对，所以两位这个观众都认为那至少应该是一个女性成员的一个衣服啊，一个说是太后的，还有一是皇后的， 那个是嘉庆皇帝的御用礼服，御用朝服袍。 其实那是朝服，上朝的 朝服袍， 朝服袍、 嗯。对，那个朝服袍是上衣下上衣下裳式，咱们一般说衣裳衣裳、嗯，实际上它是上衣下裳，然后中间有一个围栏，镶色的那样的，那个是朝服的一个标志。 嗯，刚才其实新友提到一个十二章，这个、嗯、其实这个概念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到。 对，说这个龙袍上十二章都有 十二章的图案、嗯。 对，十二章，刚才主持人说这个中原文化，虽然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国语骑射，然后在这个朝服上、啊、服饰上也保留了很多这个满族的特色，比如箭袖，但是呢，对于先进文化的这个吸收是不是以这个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其中一点表现就是这个对于在龙袍上十二章的体现，就是十二种图案。这十二种图案呢，包括日月星辰，然后山龙华虫纵仪俯伏这样的十二种图案，代表了古代帝王的十二，就是十二种美德。这个其实是汉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是汉文化君权思想的体现。然后到乾隆时期呢，这个他就已经把十二章在朝服上就固定下来了这个图案。其实这也表示满族统治者对于汉文化中这个君权思想的一个吸收，完全的吸收。 嗯，这种吸收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 不能抗拒的一种吸收啊。 对。 节目开始的时候出了一道题，小群在展览上看到一双非常高的高跟鞋，就过去的清朝的女人啊，这种贵族妃子他们穿的鞋，这到底有多高呢？当时量了一下吧， 当时 目测了一下， 目测了一下，我觉得我就是这一次展览上的这个至少有20厘米以上。 二十多厘米。大家今天如果是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清朝两个字，能看到这双鞋哈、啊。我们的感觉是肯定我们从来没穿过这么高的鞋， 挑战一下，下次 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那个根上啊还镶了特别漂亮的宝石哈。 对，他用那个珠料，料石，然后镶嵌的就是这个寿字，还有蝙蝠衔长的这个图案。嗯，然后就表示这个蝙蝠衔长，表示这个福寿绵长， 都是好彩头。 对，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走进这次展览，告诉你都有什么亮点，什么故事。一会儿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k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龙袍、凤冠、团龙纹饰、东珠、朝珠，清宫戏里的服饰到底是真是假？从皇帝用过的掐丝珐琅毛笔架，到皇后戴过的黑缎点翠帽，花盆底鞋到底有多高？清朝皇宫里真的有冰箱吗？本期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看看来自圣经的真实历史。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博物馆之门，走进首都博物馆，走进这里正在举行的来自圣经清代宫廷生活用品展。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首都博物馆，来自圣经清朝宫廷生活用品展的策展人田心友女士，欢迎心友。 大家好，田心友。 还有一位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徐锦，欢迎徐锦。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有一道互动题目，我们这次展览是清代宫廷的生活用品展，衣食住行都有涉猎。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啊，《延禧攻略》大家可能都看了啊，都喜欢这种升级打怪特别爽的电视剧是吧？这里头呀，魏璎珞给富察皇后造了一个冰鉴，就类似于冰箱的事儿。但是电视剧嘛，它是虚构类的作品。我们问他，清代宫廷里真的有这样的冰箱吗？有这样冰箱的原型吗 ？A 有 ，B 没有。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其实走进这次展览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策展人的用心啊，每一部分有每一部分的重点还有亮点。当时是怎么布局的，说把清代的在清朝统治者他龙兴之地沈阳故宫的历史给大家有一个展示？ 是这样，就是首先呢，这些文物是沈阳故宫提供的，我们根据它的文物的主要内容，然后把它分为了主体，分为了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呢叫华服有章，主要是通过这些帝后的服饰， 然后呢和清代的宫廷礼制联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向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叫华服有章。第二部分呢叫宫湖春色。宫湖春色呢我们用的是这个御膳房御茶膳房的这样一个对联，叫宫湖春色酿三江。主要展示的呢是这个宫廷的宴饮所用的这些器皿。第三部分呢叫吃藻书华。吃藻书华呢我们是将帝王字画还有文房四宝御用的文房四宝进行展示。展示的呢是一些帝王在闲暇之余的家国情怀，还有这个就是他的一些个人的爱好。然后第四部分叫这个昌河瑞景。昌河呢是代表宫殿皇宫的意思。昌河瑞景呢之所以用瑞，就是因为会发现这些陈设当中呢对福瑞的祈求是到了一种很痴迷的程度啊。所以呢表现的是一种宫廷当中一种华丽，然后还有气派，然后还有一种他的精神信仰啊，这种追求叫昌河瑞景。大家可以在这一部分看到很多精美的宫廷陈设。 刚才在提到皇帝画像的时候，徐锦说了这是这个沈阳故宫的旧藏。就是我们今天说沈阳故宫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哎，那个时候你看谁在那儿啊，这个努尔哈赤那还是大汗呢，然后这个皇太极，然后就顺治，他们在那儿其实没待多长时间，规模也不大，就当年留下的文物究竟有多少呢？大家看今天我们推送的微信公众号，包括你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清朝两个字，你看到的这些展品其实工艺水平非常高，非常的好看，大家 就会有，哎，这是不是当时他那儿的旧藏，有这种感觉啊，会有这样的疑问，给解释一下。 其实在这130多件的展品当中，组件的展品当中呢，只有10几件是盛京皇宫旧藏。但并不是说盛京皇宫没有旧藏，盛京皇宫曾经有20多万件的旧藏，它和热河行宫还有北京紫禁城当时并称为皇家清代皇家的三大藏宝地。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它的这个宫廷的这些旧藏就已经没有失散啊，还在国内很多的博物馆当中，也有一部分到了台北故宫。我们今天展出的这些呢，大部分是在解放以后通过政府拨调的形式从北京故宫拨调到沈阳故宫的。但是我们所选的这些文物大部分是集中在康乾嘉道这一时期的，所以呢我觉得在它的这个工艺上还有风格上和沈阳故宫当时的宫藏应该是相得益彰的。 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对，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川的时候啊，我们上半时段快结束的时候，新友说了一个这个黄袍上，这个龙袍上，它12章都有体现，然后说的比较快，听众就没听清楚什么是12章，就大概说一说。 12章呢，其实就是12种图案。我们在那个黄袍上，朝服袍上，在乾隆之后，它是12章都有的。然后在吉服袍上，它会有简章，就是什么叫简章呢？就是说它也许不是12章全的，也许是8章，这样6章。 剪辑版的，简洁版的， 对，但是它都是体现了一个皇权的思想。而这12章呢，就包括像比如大家可以看到日月星辰的图案。然后还可以看到山，就是山峦的这样的图案。山峦的图案它就会表现为这个就是皇权的这种稳重，然后这种厚重的感觉。然后还有龙的图案，还有其实我觉得上面很有意思的就是还有这个粉米和海藻的图案。 粉米就是 就好几个小米粒儿 啊。 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说皇家养天下的感觉 哦， 就是天下富足，然后这个就是皇帝供养天下，就是治理天下的。然后这个海藻呢，其实开始我也没找到，后来仔细看才看上面有好多小树叶似的那样的 哦， 那样的图案。然后这个呢就表示一种皇权 皇权思想，就是皇权的一种清明， 嗯， 清明干净透，然后通透， 嗯， 这样就是它每一个图案都代表了就是皇帝的美德，他当然他的愿望是美好的，就集所有的美德于一身。然后这个我刚才也说了，是这个汉文化皇权思想的体现，已经到了乾隆时期，被满族统治者，就是满族皇室已经全部拿过来继承和吸收了。 嗯，对，其实这个满族统治者呀，他和比如说这个契丹人建立辽，和女真人建立金，蒙古族建立元相比，他都不太一样。他入主中原之前完全汉化，就预热的特别好。你知道努尔哈赤是很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当时关外这个关公的崇拜和我们一样，他们管关公叫关妈法。而且那个时候皇太极就已经有六部，人家也科举考试，而且好几种文字都可以来考，所以他预热的非常充分。所以他入主中原之后，一方面他也没有时间再建一个宫殿啊，因为1644年10月份顺治就在这儿就宣布我要定都北京了，那么4月份这个仗打，5月份他没有时间再建。还有就是紫禁城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皇宫，这就是天上的皇宫， 天宫 太棒了。所以他就一出溜就住在这里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向往的，这种文化的吸纳，一方面是主动的，但是后面他也有被动的，比如说一些汉文化，就是原来明朝的没有，一直都没有世卿的，他就也要压制你一下啊。那我们知道徐锦是来自这个故宫博物院的，这次呢也去了我们的首博的这个展览啊。你觉得哪件文物你特别喜欢，值得和大家推介的？ 我是很喜欢其中的这个中间的一个这个小火锅。 小火锅啊， 小火锅。这件文物其实也是虽然很小，但是它是集中了一个他们皇家生活的一个情趣在里面。这个皇帝刚才您也说了，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在这个衣食上也很有特色。所以这个小火锅在这个御膳上也有记载，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就吃一些这个火锅上的东西。而且就是像在这个康熙和乾隆的时候，他们都举行过千叟宴，他千叟宴中就有这个以这个火锅为一道菜。所以这是一个以小见大的东西。 对，而且这个小火锅如果大家到现场去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在很多火锅店吃的那种单人小火锅，跟它的样子以及各个部件的用途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除了人家上面镶金嵌玉啊，比我们的要华贵之外，简直就是一样的小火锅。 而且就是千叟宴当然得吃火锅，他肯定得吃骨头炖，这种你要吃热炒的，这1000个老头你端不上去是吧？等你送到那儿，菜早就凉了。清朝的那个皇宫的饮食一般都是说煮的呀炖的呀，就容易保温半个小时，它不会凉这种啊。所以这个小火锅我们也有照片，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清朝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小群在现场拍的特别好看的这些展品啊。刚才是问了这个锦，就是说哎，他喜欢这小火锅，那我们策展人呢还有什么展品是我们可以仔细的凝望它啊，去研究它的，是不是还有妆奁之类的？ 我觉得这次展览最漂亮的一件是在展览的这个第四部分。我们用的是一个沈阳祭司斋的这样一个半场景复原。祭司斋呢，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祭司斋是这个在清帝东巡的时候，因为他带着后妃嘛，但是不会带很多，后妃住在哪儿呢？就住在祭司斋。然后呢，所以呢，在祭司斋里有很多就是我们复原了很多这个后妃的用品在里面，其中呢就有一个这个妆盒，然后这个妆盒呢叫染牙三多纹饰妆盒。它首先是染牙工艺在清朝应该是在乾隆年间非常的就已经到了非常精湛的这个， 就是把象牙染了色儿， 对，染了颜色， 然后所以小群在看的时候发现它非常的那个绚丽哈。 小群想把它拿回来。 其实那里面这后妃用的所有的东西我都很想 拿回来 哈、确实宫廷里面的那种讲究，以及宫廷里面天下养可以用很多很多的人力工时去做完成一件生活用品的东西，是我们今天所不能想象的。 确实是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它已经是反映了当时，如果我们从工艺美术史来看的话，它当时已经是反映了清代的一个最高登峰造极的水平，因为它都是皇家御供嘛。尤其是大家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在关注生活之外，有喜欢这个工艺制作的就是专家或者是朋友哈，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是集中了展示了几个点。一个是这个恰似珐琅，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展柜去展示的，然后还可以发现这个就是套柄，就是转心瓶，就是能感受到在乾隆时期，他的对工艺的那种追求已经超过了对艺术的追求。 一个瓶子能拿出来之后发现分了好几件， 对，就看特别像春晚是吧，他这审美水平和比不上他爸比不上雍正、 很多人会推崇，包括他爷爷这样 对、 对对对， 这是说到了这个展品。你刚才说染牙三多啊，哪三多？ 三多就是多子多福多寿。 嗯， 真的是这个，在我在做展览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清代的这个皇宫这些皇室的这个成员，他们对这个福寿的追求啊，真是特别的非常追求的非常要求非常高。然后呢，多子多福多寿呢，你就会在这个妆奁盒上看到有石榴象征多子，然后它有佛手象征这个多福，然后呢还有灵芝象征这个多寿。他们真的是希望江山永固，然后福寿绵长，永远把这个福气聚在这个皇宫中，就像我们这个展览的这个第四部分名称《昌河追景》。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展品是可以看到这个拥有者背后的这个心思啊。 对，还有他们的那种精神信仰。 你就感觉那个没有一件器物上不带一个吉祥的图样， 没有 一个名称上不带一个吉祥的意思。 对， 都有好彩头啊。 是， 这个考了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前一段不都追宫斗剧《延禧攻略》吗？这个璎珞特别厉害是吧？这个情商高，还有手段。他呢曾经给富察皇后设计了一个冰箱冰鉴啊，当时这个皇帝也很高兴啊，觉得吃着很凉快。那么这个东西在故宫博物院里啊，就是在清代宫廷是否有它原来的这个雏形或者是原件？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延禧攻略》的这个电视剧的片段啊，回顾一下。 唉，真是太好喝了， 娘娘。西瓜汁虽然好，却是寒凉之物，您真的不能再喝第二杯了。 魏璎珞，你胆子越来越大了，都管到本宫头上了。本宫命令你，再倒一杯。 叶大夫怎么说，奴才就怎么做。只要为了娘娘好，奴才甘愿受罚。 魏璎珞， 娘娘息怒。 这么热闹呢？ 你越来越……臣妾恭请皇上圣安。 唉，这天实在是太热了。哎，对了，真记得你是最怕酷暑，特意让他们送了一些冰块，是不是好一些？ 多谢皇上用心。不过今年璎珞倒是想出了一个很好的主意，很受用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新奇？ 这是冰戒，皇上。璎珞，是。 这捐漆干什么用呢？ 回禀皇上，可以隔绝外部炎热，保持箱内低温。 如此一来，随时想吃冰果或冷饮就方便多了。 林玉，叫内务府打上两台送到养心殿，再给太后送一台过去。 这 的互动问题是清朝到底有没有冰箱啊？这电视剧里可演了，现在给公布一下答案吧，因为小群看了之后特别赞叹，说那个太像电视剧里的了，是吗？ 有，真的有 啊， 就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箱，是不是？ 就长得就跟电视剧里那差不多。 对，它这个名字我给大家找一下，因为是特别特别长的一个名字哈，是叫。你看这个名字在这儿，掐丝珐琅盘龙透雕宝相花兽耳冰箱。 嗯， 哎，这个要问一下策展人心友，就是这个名字怎么会这么长这么长啊？ 首先呢，我们一般在做展览的时候，文物的名字都是根据档案的名字记载的，档案的名字都是对文物一种如实的描述。首先它的工艺是掐丝珐琅， 嗯， 然后第二它的图案是刚才你说的有正盘龙透雕，盘龙透雕也是它的工艺， 嗯， 然后呢盘龙